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看到葫芦姑倒下的那一刻，玉生烟先是狂喜，而后骇然，因为他很清楚葫芦姑不是常人，他武功盖世，几乎称得上天下第一人，师尊再厉害，能将葫芦姑放倒，他自己必然不会毫发无伤。这个念头冒出来，他迫不及待想过去看看师尊，但半步峰与此处的距离却是他无论如何也跨越不了的。当玉生烟正准备下山时，一道人影却比他更快，是沈乔。玉生烟张大嘴巴看着沈乔直接从此处腾空而起，掠至对峰，御风而行，与神仙仿佛，急于喷薄而出的叫喊被生生扼杀在喉咙里。他如在场众人一般，只能瞠目结舌地目送沈乔飘向对面的半步峰，确切地说还真是用飘的。山峰顶上罡风凛冽，饶是站着不动，他们都被吹得衣袍猎猎作响。若非身有武功，换作寻常人在这里，若不紧紧攀住树干，怕早就被风吹跑了。但像王氏兄弟这样的身处一群高手之中，也不得不时时刻刻都暗自运起内力，稳固身形，以免一不小心真被风吹跑。然而狂烈风势之中，沈乔衣袂飘扬，一步步朝对峰飘去，看似极慢，实则又很快，从这头到那头竟生生跨越了常人无法逾越的距离。 但就这份轻功而言，怕是天下已经少有人能及了吧，恐怕比师尊还要略胜一筹。 玉生烟如是想到，下一刻他猛地醒神，忆起自己的初衷，便要往山下而去。这时又有一人抢在他前面，动作比他还要快上三分。那么陡峭的山路，对方却如履平地，很快就消失在视线之内。方才上来的时候，玉生烟就已经看见段文央，但双方师父在交手，两人也无心冲突。此时段文央眼见葫芦姑倒下，自然心急如焚，赶着过去。玉生烟曾听说段文央幼时在突厥备受轻视，因被葫芦姑相中，拜入对方门下，境遇方才大为改观，所以段氏虽野心勃勃，却事师甚孝。但玉生烟此刻的心情其实也没比段文央平静多少。两人一前一后下了山，又到了鹰悔峰山脚，正要继续往上，便见沈乔背着燕无师遥遥下来了。玉生烟赶忙迎上去，看见趴在沈乔背上的燕无师，后者紧闭双目，面色透着一股死灰，玉生烟悄然变色。 沈道长，师尊， 回去再说。 沈道长，敢问我师尊如何了？ 我方才只顾着将燕宗主带下来，亦是未来得及关照令师，并不太清楚。 段文央无话可说，那一瞬间他甚至疑心沈乔会不会趁人之危直接将自己师父置于死地，反正当时鹰悔峰上只有他们三人，谁也不会知道真相。但这个念头才刚刚闪过，就被段文央否决了。虽然大家立场各异，然而连段文央也不能不承认，以沈乔的人品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有些人虽然注定无法成为朋友，但他的品行却连敌人都无法指摘，这也许说的就是沈乔。所以他最终没有出声，而是望着沈乔他们的身影远去，转身掠向山上。玉生烟无暇去注意对方，他紧紧跟在沈乔后面，直至回到别庄。燕无师在旁人眼中素来是厉害无比的，管家何曾见过他这般模样，原本欢天喜地地迎出来，此时也吓得不轻。玉生烟大着胆子摸了摸燕无师的手，差点魂飞魄散。 怎么是凉的？ 他受伤太重，我写个方子，你马上去抓三服药过来，小火慢煎，四碗水煮作一碗，每日两次。 啊！ 玉生烟知道玄都山传承几百年，总有些不外传的救命方子，这是皇宫大内都比不上的。沈乔背着燕无师进屋， 小心翼翼将它放下，把脉、写方子、喂药，一切不假他人之手。或许是沈乔开的方子起了作用，或许是燕无师体内运转的心法起了作用。三天之后，燕无师终于醒了过来。玉生烟正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进来，见状不由大喜出声，顺带令旁边撑着额头小气的沈乔也惊醒过来。 师尊， 你出去。 啊？ 你出去吧，我来。 玉生烟又看了自家师尊一眼，后者打从醒来，视线几乎就粘在沈乔身上，没分半点给他。玉生烟忽然冒出一丝近似于无根小草凄风苦雨的心酸，将碗递给沈乔，便默默退下了。沈乔没注意到玉生烟的心情，他舀了一勺汤药递向燕无师，这个动作做了三天，已经非常熟悉。 你觉得如何？还好。 燕无师若非脸色有些差，从他的姿势神情来看，完全不似一个伤患。 你的脉象已经渐趋平稳，不过还是有些虚弱，得慢慢调理。看来你的魔心破绽的确已经悉数修复了。否则…… 沈乔摇摇头，没再说下去。否则只怕现在能够下山的就不是燕无师，而是葫芦姑了。20年前的葫芦姑险险败于齐凤阁之手，20年后的他实力只会更强。燕无师与之决战，其实是抱着很大风险的。就算最后时刻他看破对方破绽，但两人内力相差仿佛，硬碰硬只能有一个结果，你死我亡。若沈乔不从鹰毁峰直接过去，而是先下山再上另一座山，这中间耗去的功夫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也许燕无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 阿乔，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说过的话？你说只要我醒过来，你做什么都可以的。 那只是我情急之下说的话。 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 你，我看你也好得差不多了，药也可以不用喝了，就这么静养着吧。 如此又是几日过去，外面的消息陆陆续续传了回来。葫芦姑的确是死了，段文央将人带回突厥安葬。但江湖传闻，燕无师其实在那一战里也伤重而死了，只因一早被沈乔带走，所以才死不见尸。别庄里的人自然知道燕无师并没有死，虽说下山的时候只有一口气，但因为他自己能耐大，加上沈乔的倾力救助，原本踩进阴阳界奈何桥的那一只脚又缩了回来。但外面的人并不知道，一群守在半步峰下等结果的人，眼看着沈乔将人背下来，又眼看着玉生烟的脸色如丧考妣，又久等不到幻月宗的人出面澄清，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燕无师也一命呜呼了。有些不信邪的还跑去询问当时有幸在场观战的高手，像汝烟客会与易辟尘这种等级的宗师的意见自然更有人看重。但听说汝烟客会并未对两人生死发表什么意见，直到葫芦姑与沈乔俱为当今天下有数的高手，自己很佩服云云。而易辟尘的答复则比较明确，他认为双方势均力敌，两败俱伤，恐怕谁也落不到好。许多人受其引导，越发确信燕无师已经死了。那么既然天下第一和天下第二都死了，现在江湖上最厉害的是谁呢？更重要的是，赌坊里那些盘口到底要怎么个开法？先前也不是没有压两败俱伤双双送命的，可那毕竟是另辟蹊径，一般人不会想到要压这个，赔率高达37，也就是说若压上一两，最后就能得到37两。据说抚宁县不少赌坊因此元气大伤，纷纷倒闭，其中有个叫喜星客的却发了大财，足足赚了50000余两，一夜之间成了富翁。 这五万余两几乎是将抚宁县所有赌坊的底子都掏空了，恐怕一年之内没人敢在抚宁县开赌坊了。不过喜新客是谁却无人得知。 师尊，这是我们这次迎来的钱，共计五万余两。外头都在猜喜新客是谁，这其实有什么难猜的？幻月喜星不是一想就知道了吗？只是等你以后再露面，那些人恐怕是要气死了。不过气死也没用，盘口是他们自己开的，柱也是他们自己下的，难不成还敢上门来找咱们幻月宗的麻烦，岂不是活腻了？ 阿乔呢？ 沈道长在院子里练剑，他好像想去长安。 无妨，你过来。听懂了吗？ 弟子这就去办。 还有，从这五万两里拿出一万两给纯阳观送去。 是。 易辟尘那句话岂是胡乱开口的，再不食人间烟火的道观也要生存，易辟尘只不过含糊其辞说了句引人遐想的话，就帮燕无师赢了赌局，顺带给自家道观赚了一万两，此乃皆大欢喜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